第五课，筷子。筷子和刀叉是世界上两类最普通的吃饭用具。西方人习惯使用刀子和叉子。中国人和东方许多国家的人都习惯使用筷子。据说西方人使用刀叉有200多年的历史。中国人从开始使用筷子到现在，已经有3000多年了。筷子虽然只是两根小棍儿，却有夹、挑等多种功能。比如吃面条吧，如果只用一把叉子，就很难把面条挑起来送进嘴里，必须用勺子或刀子来帮助。可是用筷子，只需要一只手就可以很容易地把面条夹起来。有的西方朋友来中国以后，也很欣赏筷子，学着用筷子吃饭。他们还开玩笑说，我们用的刀子和叉子不如中国人用筷子文明，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，才不用刀叉吧。中国人使用筷子，在人类文明史上确实是一件值得骄傲的发明。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说，筷子这样简单的两根小棍儿，却巧妙地应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。筷子是手指的延长，能代替手指夹各种食物，而且不怕烫，不怕冷，真是高明极了。在日本，有人做过测验，发现人们在使用筷子时，手和臂的各个关节和肌肉都在活动。这些关节和肌肉又和大脑神经有联系。使用筷子对大脑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。所以，生理学家认为，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使用筷子，可能会更心灵手巧。 生词：筷子、刀子、叉子、普通、用具、使用、据说、棍儿、穴、夹、挑、功能、面条、勺子、欣赏、开玩笑、文明、爱好、确实、值得、骄傲、巧妙、应用、杠杆、原理、延长、代替、植物、烫、高明、测验、臂、关节、肌肉、活动、大脑、神经。生理学家可能心灵手巧。 阅读，从吃涮羊肉谈起。有一天，我和比尔到一家饭馆去吃涮羊肉。比尔是第一次吃涮羊肉，觉得又好吃又有意思。服务员拿来几盘生羊肉片，桌上火锅里的水开了，我们用筷子把肉片夹起来，放到开水里去涮。一会儿，肉片就变了颜色， 这就是说肉熟了。我叫比尔赶快把羊肉片夹出来，放到酱油醋等调料里蘸着吃。比尔一边用筷子夹羊肉片，一边看着他那双筷子说，看起来要吃涮羊肉，没有这两根灵巧的小棍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我说，对了，筷子不怕烫，夹菜很方便，好像人的手指延长了。不过筷子也有缺点，比如用筷子夹鸡蛋就不那么容易了。我给他讲了一个笑话。从前有个性急的人参加宴会，他看见桌上放着一碗鸡蛋，就用筷子去夹，夹了半天也夹不起来。他急了，用手把鸡蛋扔在地上，用脚去踩，说，看你听不听我的。我又说，筷子还有一点不如刀叉，用刀叉吃饭是大家分着吃，比较卫生。现在在宴会的桌上常常准备几双公筷，先用公筷把菜夹到自己的碗里或者小盘子里，再用自己的筷子吃。有些人的家里每人都有自己专用的筷子，这样就卫生多了。